中的火才没有一点光和热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， 来自浪子王杰演唱的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》，一个漂泊的男人内心的孤寂困惑完美的抒发。继续来听柯以敏，我用生命爱你。 我陪你，不一会。

好的时光，细细品尝爱情淡淡的清香，快乐悲伤我为了你而珍藏，藏在我心上直到地久天长。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